胡雪迪说了，新的一周又周而复始了。是啊，就像四季轮回一样啊。还有星月、王笑笑，您好，来看看各位二班的好朋友们。橘子先生、怪哉虫，还有陈东。上海的陈东吗？因为我看到岳慧岭前两天签到，说是在上海。透过我们的听听 FM 来听古典也流行吗？现在的技术真好，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，都可以瞬间让我们在电波中相遇了。有时候人的想法真的是奇特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奏鸣曲，我就想说，一周周而复始，就像四季一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从不停歇的脚步，从不厌倦的神情，千变万化的美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们依旧。可是有时候在想，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，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，我们所处的空间，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、二维空间、五维空间等等，这些有多少我们预知的？四季还是那么固定吗？什么到底是永恒呢？什么又是永远呢？但即使是四季不再是永恒，时间不再是轮回，但是我就会想，音乐呢？经典，相信永远是经典的，因为他们是瑰宝，留下来的。经过了多少代人们的认可，比方说，过去的莫扎特和现在的莫扎特，也许演绎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喜欢，不是吗？时间，盛世繁华与他们只是过眼烟云，不知道在时间轮回中，什么又是永远呢？不要以自己微小的心怀去揣测，我们是什么，从哪儿来，从哪儿去，宇宙太大了，未知的世界也太大了。听着莫扎特，我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你和我想的一样吗？ 我经常也会这样说，季节的相逢也是一种缘分和激励。新的一季登场的时候，总会交着一些旧的一季遗留的痕迹，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秋叶。季节已经到了初冬，但是温度和外面的景象给我们的还是深秋的感觉。那一点点飘落的叶子，就像歌中唱到的。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. The days grow long, and soon I'll hear old winter's song.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.Darling,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, since you went away, the days grow long, and soon I'll hear old winter's song.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, my darling,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. 古典也流行，听到的也是秋叶，爵士的版本。说到这首秋叶，是作曲家约瑟芬·科什玛，他是1905到1969年生人，一位法国人。他在1945年在法国创作了这首《相送》。约瑟芬·科什玛和剧作家，他们呢曾经为电影《国王与小鸟》进行创作合作。当然了，他只是其中的一位。而约瑟芬创作过很多的歌曲，秋叶就是结晶之一。法文的原名就是落下来的叶子。 The summer kisses,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. When you went away, the days grow long, and soon I'll hear old winter song.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, my darling,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d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到我们现在听到的爵士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概念，还记得前些日子给大家讲过变奏分几种吗？在古典上即使是这样，也分成像巴哈的那种数字低音的变奏，旋律的变奏，还有一种是和声的变奏。在爵士当中呢，有很多都是爵士的和声的变奏。那这首秋夜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，就是和声的变奏。这里我们现在演唱的这位爵士音乐家叫 Cassie Rocco， 所以在爵士很多方面都是从古典而来，尤其是像巴洛克时期的即兴啊，这样承接而来的。 Thank you. 如何落下的，在无风的季节里依依不舍的，悄然间脱离了干涩而疲惫的树躯，盘旋着缓缓着挪向大地的怀抱，那里更有他的许多兄弟铺陈在那里，迎候着他的加入，而盘旋之下俯瞰着大地上被车轮碾碎的，被秋雨浸润的，被火燃烧的，这就是秋叶。而此时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。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，我们一边听着古典，一边听着流行的经典，来感受深秋的味道，尽管现在是初冬。是 Frank Sinatra， 我们刚才也听过另外一个男声版本，像有名的 Nikki Cole 的演唱版本，爵士音乐家同样是 Frank Sinatra， 也是演唱过各种的风格，爵士、流行、摇摆，但是他的秋叶就让你觉得更加有回味，能记起歌词的感觉。我多么希望你会记得我们曾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那时的生活比今天更为亮丽，阳光也更为灿烂，枯叶成堆大扫，我还没有忘记枯叶成堆。是不是 Frank Sinatra 的演唱也很值得回味呢？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，我为你带来了不同版本的秋叶和不同的古典相搭配，希望你可以喜欢。 Drift by the window,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. 我 这里还有其他的音乐家演唱的版本，比如说这个版本更加的小浪漫小爵士一些，更加有着小资小情调，像午后的初冬的阳光，温暖而又和煦。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，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。今天我为你带来了不同情调的秋意和经典的古典，一会儿见。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，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，评选开始。关注北京电台、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，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。 金猪来了， 金猪来了！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！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！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，千人宴会、祠堂温泉、星级酒店，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。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。 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阔别七年重返北京舞台，11月18至20日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莅临国家大剧院，亮相2018纯粹古典系列，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回望古典时代，走向浪漫巅峰，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奏响英雄赞歌，舒伯特第八交响曲品味厚重音响，三位名家之作彰显大师高超技艺，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变化太大，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，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，办值得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哎呦，太庞大了，真是雄伟壮观，感到非常自豪。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，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，The Weather。 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，虽然还是晴天，但有轻微到轻度霾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，请减少户外活动，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白天晴，有轻微轻度霾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-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平谷区下各庄镇的滨水森林公园近日开园，公园位于下各庄新城中心，总面积1500亩，其中森林面积700亩，绿地面积635亩。种植设计以乡土植物为主，还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食源和栖息场所，成为平谷最大的滨水森林公园。公园负责人介绍，目前开放的是1期，2期工程公园将把下各庄镇污水处理中心的再生水引入公园，还将修建水上舞台、儿童游乐园，增添体育器材、休闲坐凉亭等配套设施，满足市民休闲健身的需求。 继续来关注，今年圆明园、长春园、绿玲珑馆一带的水域被划为自然生态区，除有选择地保留了部分水面的芦苇外，秋冬季节圆明园还将保留残荷景观、环扫狮子林、银杏大道等景区落叶，留出彩叶观赏区域供游客欣赏。目前圆明园的芦苇丛已进入最佳观赏期，12月前游客都可以在玉玲珑馆、狮子林、福海等景区湖面欣赏到芦苇景观。同时圆明园的景区观光车特别经过银杏大道，遇游客不鸣笛，在主游线设置志愿者服务点，随时为游客答疑解惑等服务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古典也流行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Classics， 古典也流行。 常听古典也流行的朋友一定会知道，我一定不会让大家伤感过度的。像上半时段，有人觉得这个秋夜，即使是 Frank Sinatra 或者其他的版本，都有一些悲悲切切、凄凄惨惨戚戚的感觉。但是，所以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给你带来的是阳光灿烂的小号协奏曲。上半时段呢，我们也开场也听过小号，这一段呢，则是非常有名的海顿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。在音乐史上有三首著名的小号协奏曲，分别最有名的第一首就是小海顿的降 E 大调，还有呢就是胡梅尔的同样也是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，还有一位是阿鲁丘年的小号协奏曲。大家在节目后面呢也都可以自己自行来学习啊。因为上半时段的最后，我觉得秋夜有点过于伤感，所以我穿插的就是这首小号协奏曲。这首小号协奏曲也是海顿的最后一部协奏曲，他第二次赴英国旅行后返回，在1795年的夏天，那也是小号就是在这一年来写的夏天的作品哈，所以有着如此的阳光灿烂。看到有朋友说了，刚才重说了，说海顿的这首小号上班路上必听，带劲儿，哎，所以很适合周一来播放，一周的开始给大家打打劲儿。看看熊猫说了，说今天的乐曲都是那么的悠远绵长，是指上半时段和窗外的懒洋洋的阳光来搭配，就是一种秋风萧瑟，秋叶落地片片黄的感觉，适合静静的。哎，笑笑也说了，说这首不静，喜欢刚才的那首一直不动的热情。没错，海顿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，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三乐章，而这里又回到了秋夜的气氛当中了。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, the falling leaves of red and gold. I see your lips, the summer kisses,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. 小时候一直读过一篇短篇小说，这当时是作家欧亨利的一个短篇小说，叫《最后一片叶子》，不知道大家读过吗？讲述的是一位患肺炎的穷学生 Quincy， 看着窗外对面墙上常春藤叶子不断被风吹落，他每天都数着一片两片三片，他说最后一片叶子 代表他，他的飘落代表着自己生命的终结。而贝尔曼，一位伟大的画家，在听过了 Quincy 讲述完他的室友 Quincy 的故事，这是苏讲述他的室友 Quincy 的故事后，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的暴雨的夜里，用画笔连夜画出了一片永不凋零的常春藤叶，编造了一个善良真实的谎言。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。 中西看着墙上不落的叶子， My darling, 身体真的一天天好起来了。当他病好了走出病房，看到墙对面的其实是画家画的叶子的时候，自己真的非常感谢这位画家。当他要找到这位画家时，而这位画家却因为在那个暴雨之夜画出了永不凋零的叶子的时候，患上了肺炎，已经离世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听到这个版本的《秋夜》，我都会想到那个故事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唱片，叫做《伤心的小路》，它的演唱者是伊娃·凯斯蒂。 The phone。 凯斯蒂当时是在一个忧伤的小路酒吧现场，这里是当时的一个录音。而这首歌选自那张唱片，当时只有几家民谣店还有 Jazz Club 听过他的名字。他当时是通过在华盛顿的小型舞台演出，用几乎完美的声线去演绎不同的风格的乐曲，当时也吸引了一大批忠实他的小众的支持者。虽然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位害羞的人，站在台上却有他强烈的台风，也通过演绎他喜爱的乐曲，混入了很多的 blues 还有蓝调， blues 当然就是蓝调，还有很多爵士的元素，把他与听众的距离拉得很近。而他是在1996年录制了这张在伤心的小路酒吧录制的唱片，他的名声也渐渐地从这个酒吧传播出去。无奈正他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，他却因病离世了。对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绝唱。他去世以后，音乐作品获得令人惊讶的成功和反响。这里就是他离世前录制的那张唱片，其中的这首 Autumn Leaves。 Start to fall。 伊娃不仅可以演奏秋夜这样的歌，他还演奏流行、爵士、民谣还有福音，他的嗓音变化也是万千的。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, my darling.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, 是一位用生命来唱歌的歌者，生命如歌，歌如生命。